体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新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一，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7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日前，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深入大兴区调查研究，他强调大兴区要立足功能定位，着眼首都发展全局，紧紧抓住北京新机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在产业城市融合、城乡一体、生态文明等方面作出示范，努力打造首都南部发展的新高地。 新学年入学培训会做些什么？孩子们都遇到了哪些新鲜事儿？8月26号7点半开始，清华中学仰山校区的老师和学生小干部一起在大门口迎接新生进校，为学生发放入学成长纪念卡，引导学生进入相应班级教室。记者走进1年级4班，和4班的同学们开启了半天的入学培训。 伴随着2016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召开，魏沈庄向世界展示了美丽和谐生态绿色的小镇形象。通过月季大会，魏沈庄镇也完成了产业转型和生态环境提升，正在向现代田园小镇加速度迈进。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日前，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深入大兴区调查研究。他强调，大兴区要立足功能定位，着眼首都发展全局，紧紧抓住北京新机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在产业城市融合、城乡一体、生态文明等方面作出示范，努力打造首都南部发展的新高地。南海子公园是北京四大郊野公园之一。前几年通过改造棚户区和拆除违法建设，腾退低端产业，形成了大规模的生态景观区。蔡奇查看了建设中的公园二期，详细询问了植被的面积、总量和种类。他说，南海子公园要注重生物多样性的培育和保护，再现当年皇家苑囿的良好生态，让鸟类回归。 经过大力度的疏解整治，大兴区六环以北工业大院已基本清零，明年将基本实现全区工业大院清零。在拆除腾退现场，当了解到神州红钢材市场拆除腾退后将建成教育科研中心、文体中心，建设高标准综合发展新区时，蔡奇高兴地说，大兴区抓拆围势如破竹，拆出了一个崭新的未来发展空间。魏善庄镇是全国特色小镇，以种植月季闻名。在这个镇的半壁店村，蔡奇走进了特色民宿院，详细了解改造成本和客房出租率等情况。他还走进四代同堂的村民张殿林家，与他聊家常，了解一家人的生活情况。得知村支书王少兰带领村民向民俗旅游方向发展，逐步改变了村里的面貌。蔡奇说，半壁店村有个半边天书记，这个村是美丽乡村的典型。新机场建设是大兴区的重大历史机遇， 蔡奇来到新机场高速九标段建设现场和京开高速永定河大桥，了解城市快速路网规划、助力新机场建设等情况，叮嘱要做好临空经济区的规划建设。 蔡奇在调研中说，大兴区位于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的中间，具有连通两翼的独特区域优势。新的城市总体规划赋予大兴的功能定位是面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示范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引领区，首都南部国际交往新门户，城乡发展深化改革先行区。蔡奇充分肯定了大兴区做出的成绩，包括服务新机场建设、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大疏解腾退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蔡奇分析了大兴区未来发展的机遇和优势。他说，大兴成为首都南部发展的新高地，具备以下几个有利条件：有新机场建设这个动力源，有五纵两横发达的交通网络，正在规划建设国家临空经济区，是国家确定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大兴和亦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了一体发展，大兴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当前全区上下发扬敢于担当、敢于创新、敢于碰硬、甘于奉献的三敢一干精神，已经形成了干事创业的好局面。相信经过努力，你们一定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蔡奇希望大兴紧紧抓住新机场建设这个重大历史机遇，服务新机场，依托新机场，大力发展高端临空产业，主动加强与河北的合作，按照一个体制的要求，积极推进临空经济区规划建设，建设协同发展示范区，同时抓住三城一区建设的机遇，对接三大科学城科技创新成果，积极发展实体经济，打造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创新驱动发展前沿阵地，辐射带动北京南部和东部地区发展。蔡奇指出，大兴区作为城乡发展深化改革先行区，承担着多项国家改革任务，要进一步实化改革举措，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经验模式。例如，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租赁住房，办好特色小镇。特色小镇的形成要靠总部、靠产业、靠特色，而不是靠房地产开发。生态文明建设是大兴区未来的重点，要打好蓝天保卫战，着力抓好散煤和散乱污企业这两散的治理，打好碧水攻坚战，全面落实河长制，强化河湖水系综合治理，恢复永定河、凉水河等河道生态功能。要大尺度扩大绿色空间，加大留白增绿工作力度。北京新机场应建在森林怀抱之中，机场建成之时也是绿海形成之日。 蔡奇要求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大兴工作的各个方面，提高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蔡奇强调，大兴区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各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头绪多，越是这样越要重视抓好党建工作。区委要牢固树立抓党建就是最大政绩的理念，注重抓班子带队伍，要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扛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为各项事业有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本台消息，新学年入学培训会做些什么？孩子们都遇到了哪些新鲜事儿？8月26号7点半开始，清华中学仰山校区的老师和学生小干部一起，在大门口迎接新生进校，为学生发放入学成长纪念卡，引导学生进入相应的班级教室。记者走进1年级4班，和4班的同学们开启了半天的入学培训。徐老师一边给同学们示范，一边讲解。想上厕所、想喝水，要举左手告诉老师，经过老师同意就可以喝水。回答完老师问题后，不可以拍桌子。在教室门口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1年级4班。以后同学们上学就仔细观察每个班级门口上面的牌子， 找到一年级四班就可以进教室了，明白了吗？ 在徐老师、李老师和赵老师的引导和指导下，一年级新生们认识了新老师，学会了上课的坐姿和纪律，学会了上下课的问候礼仪以及如何文明休息。接下来，在老师和学生小干部的带领下，一年级新生按照指定路线对校园进行参观。在过程中，老师们提示新生要认真收听讲解。每参观完一个场所，老师就为学生入学成长纪念卡上盖一个章。在孩子们努力适应新环境的同时，家长们走进了报告厅参加家长会。通过新华中学小学部副校长李娟老师的讲述，孩子们对新华中学的历史、理念和办学特色有了清晰的了解，同时对新生的心理特点有了把握。 四班新生瑶瑶的妈妈在暑期提前给孩子做了升小学的心理辅导，引导孩子在新环境中要心态平和，要讲礼貌文明。瑶瑶妈妈说，听了校长讲解的家长会，心里踏实了，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学校了。随着入学成长纪念卡盖齐了每一个红章，一年级四个班的151名新生顺利完成了入学第一课，正式成为了新华学子。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消息，伴随着2016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召开，魏善庄向世界展示了美丽和谐生态绿色的小镇形象。通过月季大会，魏善庄镇也完成了产业转型和生态环境提升，正在向现代田园小镇加速度迈进。魏善庄镇位于北京南中轴线的延长线上，距离六环路3.5公里，从南中轴路转到魏永路上，市民就可以看到魏善庄最美的月季花海。魏永路贯穿了月季大会的几个场馆，其中爱琴海位于魏永路的北侧，月季主题公园和月季博物馆位于魏永路的南侧。在月季主题公园的西南部，还建有纳波湾月季品种园和古老月季园。纳波湾月季品种园以月季品种收集、育种、研发、加工、出口、科技交流为主。古老月季园是全世界在单一园内展示古老月季品种最多的园区。 月季大会以后，依托这些丰富的月季资源和月季产业基地，魏善庄在大力发展月季主题旅游项目的同时，还整合月季产业资源，大力推进生态农业，提升镇域内主要道路两侧月季园区景观体系效果，使月季成为大兴区和魏善庄的新名片。现在连村里的老人都知道看市花到大兴，看月季到魏善庄了。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月季主题旅游小镇，游客可以在这里观赏花卉，进行休闲娱乐，购买特色农产品。魏善庄如今通过构建泛博物馆城市多元体系，已经逐渐形成了月季小镇独一无二的特色文化圈。其中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项目传承人王鹏设计的君天坊古琴基地就在这里。基地里的功能包括古琴制作、展示、传承和创作，秦汉风韵的琴台，唐宋遗风的茶几，四壁还挂满了各式古琴，生活美学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日前正在蓬勃发展的魏善庄又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契机。2019年即将通航的北京新机场还规划了空港新城和临空经济区，未来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田园小镇将展示在世人面前。月季主题公园是2016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主会场，它就在魏善庄中心的大龙河畔，风光优美。现在已经栽植了30个品种的月季。主题公园内的月季博物馆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月季为主题的博物馆，主要用于月季历史、文化、艺术、品种的综合展览展示。爱琴海是具有月季文化传承、月季产业链延伸等功能的文化创意园。目前 这些区域都已经对外开放，成为市民休闲度假的新景点。 本台消息，日前清风街道主办的消夏晚会在青城北区举办，家住青城北区的张阿姨告诉记者，这个晚会每年都会办，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还能抽奖，确实不错。表演古筝独奏《长相思》的应老师告诉记者，我白天要教孩子们上课，在家还要带孩子，为了参加晚会，只能每天晚上挤出一点时间练习。为了准备这次消夏晚会的演出，辖区内的几个培训机构的老师和小学员们都提前进行了集训和彩排。6岁的陶静文说，暑假我开始学习古筝，尽量每天都会练习，表演之前老师带我们集训过几次。 63岁的社区居民陈景峰在表演完快板书《歌唱祖国》后告诉记者，我打了50多年快板，这次的节目是我自己编的，就是想为大家带来快乐。青城北区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晚会是为了给社区内小朋友们一个展示暑假学习成果的舞台，也是为了给居民们带来欢乐。举办晚会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问题，我们专门请来民警和社区内保安来维持现场秩序。 本台消息，前段时间大兴区高米店的24小时城市书房出现了暂时的停电，为了不影响顾客的读书体验，书房的工作人员特地在书房门口贴上了临时停电暂停服务的提醒。可是让人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工作人员发现仍然有许多读者在闷热的天气里前来读书，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大家对读书的热爱没有改变。当夜幕降临时，更让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一位母亲带着自己的女儿在没有灯光的书房里利用手机照明，一排排地为女儿寻找着喜欢的书籍。这茫茫的夜幕下，小小的书房里，一大一小两个身影交映生辉，构成了一幅这世间美丽的画面。 孩子从幼儿园毕业就要进入小学了，对于孩子来说，他的身份从小朋友变成了小学生，他所处的环境也从以玩耍为主的乐园变成了吸取知识的课堂。无论是身份还是环境的转变，都会给孩子带来成长上的烦恼，这也是对父母教育智慧的一种挑战。那么面对即将进入小学的孩子，家长都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近日，本台记者靳时萌就带着有关幼升小的一系列问题，采访到了大兴区第5小学的薛小霞老师。薛老师有着19年的丰富教学经验，曾多次荣获国家、市区级教育方面的奖项。薛老师刚刚把带了6年的一批学生送进初中的大门，在今年9月又将迎来一批1年级的新生了。巧合的是，薛老师的儿子也刚刚结束幼儿园大班的生活，马上步入1年级的门槛。作为1年级新生的老师和妈妈，薛老师对于幼升小的准备工作似乎更有发言权。 现在有一种风潮啊，就是说有的个学龄前儿童到中班的时候，家长就不让他上幼儿园了，直接上这个学前班，或者说是幼升小的这样的一些学习班。我不知道您给孩子报没报？ 没有， 没有报。 对， 啊，那我想问问小宝，你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我叫孙玉涵。 孙玉涵，那你今年多大啦？ 我6岁了。 6岁了，那你妈妈说，你妈妈没有给你报这些学前班。那我就想问问，这个暑假你都做些什么了呢？ 我和妈妈去了趟西安，看到了兵马俑，而且还考古来着。 哦，还考古来着。那小霞老师，您有没有在这个孩子的学龄前马上进入小学给他做一些准备？为什么就这么放心的还带他去玩了呢？ 因为我的思想就是说，根据孩子年龄特点，他的心理发育呀，就是还是按照国家教育统一安排这样来比较合适。从一入学呢，他就容易养成，就是说他目前是零基础的。虽然说可能开学的前一阶段呢，他会比较的累，作为家长来说也会辛苦一些。但是呢，比较容易让孩子养成一个勤于思考。因为他不懂啊， 他不会，那么老师在讲的时候他就要紧紧的去跟着老师的思维，这样呢也比较有利于孩子养成一个认真听讲的好习惯。 那现在我就听周围的家长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孩子如果在上一年级之前不给他打一点这个拼音啊，或者说数学数数的基础啊，到了一年级他有可能就跟不上，或者说是我们的一年级的老师可能更愿意教这种有点基础的小朋友，您对这个怎么看？ 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这种平时的时间段来安排。如果说您平时是工作特别忙，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呢可能确实是没有时间去管，那您可以报一个短期的，比如说对于声母韵母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会书写，并且在书写练习上呢有一定的速度，数字呢十以内的其实就足够了那么在孩子开学初你有没有办法来陪同他度过这个难关的时候呢，这一点点的基础就会缓解孩子很大的一部分压力。那如果说您是一位全职妈妈有足够的时间来陪伴孩子度过这一段，那我觉得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没有必要让孩子在课堂上紧跟着老师的思维，到了家里以后呢您再根据老师当天课堂上的一些学习内容，老师给您的一些课后的练习建议，那么我相信孩子呢也是可以轻松度过入学初期这一段时间的。在这里呢，我也给各位学龄前儿童家长的一个建议，就是在英语这个学科上呢可以给孩子提前报一个这种学前班。 为什么呢？ 因为像现在我们的这个英语教学一入学就是口语式的教学， 孩子他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英语呢，听的也是这种英语口语教学。 对，那等于孩子坐在教室里可能就是什么都听不懂了，他就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来适应，所以就是英语呢是有必要去做一个学龄前的这种教育的。以我为例吧，我是用提前一年的时间，他今年9月1号要上小学，那我是去年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时间段吧开始读的这个英语。那么就是也是为了鼓励他的一个爱好啊兴趣，同时呢也培养他一种坚持做事情持之以恒的一个习惯。我们在入学不久有了一点点基础之后呢，就开始坚持每天读英语，那么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读了是251天了。 这有一些这个家长让孩子少上一年幼儿园，然后上了一年学前班，面对这样的一种现象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是弊大于利。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很多这种幼小衔接的学前班他都会给孩子留一些课后作业，白天在学校呢孩子已经学习一整天了，那么晚上回去以后还会有一些作业，那等于就是说孩子在还没有进入小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沉重的学习负担了，那可能就会对他今后的学习兴趣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已经有沉重的思想负担了。那么从年龄上面来讲呢，您提前一年让他去上，那等于就是说5岁，那孩子的心智发育可能还没有达到您理想中的一些状态，那您和孩子肯定也会有一些很激烈的斗争哈，在这个作业上面，那其实对将来孩子的学习都是不利的，很早孩子对学习就有一种逆反，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提前一年去上这样的一个学前班。 您以前也教过这个一年级， 对， 现在又要和您的儿子一起从一年级开始上学了是吧？ 对对对。 那您觉得就是我们这些马上要步入小学的这些小朋友，他们在这个暑假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或者说家长用什么样一种方式让他们更加快地融入到我们的小学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方法给家长提一些建议，给小朋友提一些建议？ 那就是说这样吧，我就给大家一些入学前的一些这种准备吧。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暑假我们尽量的去调整好孩子的作息时间啊，早睡早起，那么有必要呢去适当的缩短孩子的午睡时间。因为在幼儿园呢，孩子中午的这个午睡，根据我孩子的经验啊，他们应该是在2个小时左右，那么到了一年级以后，中午这个时间段孩子们是没有办法像在幼儿园那样有小床去休息，他只能简单的在课桌上啊去休息一会儿。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要在学校坚持一天，以既有课程上的一些辛苦，那身体上也是有一些的 体力的消耗， 对。所以呢，一呢是调整好孩子的作息时间，让他开学以后呢首先去适应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消耗。第二个呢就是您适当的给孩子每天安排10到15分钟的一个阅读时间段，安静的阅读，那这样呢有利于孩子入学以后学会，就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安静的坐10到15分钟听老师去听讲，和老师去互动。其实就是说他看一些绘本，他所喜欢的东西画画啊，这些事情都可以，其实就是培养他的一个专注力。再一个呢就是说给孩子培养一定的时间观念。您比如说像我对我的孩子吧，我就买了一个小的闹钟。那么他在比如说吃饭，那么我会定上闹钟，我说那我们吃饭就是20分钟的时间，让他有一定的这种观念，避免就是说在一入学拖延症哈，我们现在孩子这种情况比较严重一些，那么老师的任务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完成，那堆积起来很多啊，孩子就会有思想负担，那么他就会厌学呀，或者说入学初期的逆反啊，毕竟小学和幼儿园不一样了，他可能一入学孩子就会有一种逆反啊，不愉快的感觉。那我们前期给孩子做好这些工作以后呢，孩子入学就会适应很多，就会好很多。 您刚才说的就是在一些作息时间呀、习惯上的一些培养。那这个小学毕竟是小学生了啊，一听起来就是比这个幼儿园要正式很多。那他还有作业呀什么的。这个怎么才能让小朋友的心理上更加容易接受这个小学的生活呢？更加憧憬一点，而不是恐惧。 其实对于作业，是这样的，就是根据我们教委的要求，一二年级的孩子，我们是不留书面作业的。我们可能会适当的留一些回家以后，阅读啊，读读你今天的课文或者自己喜欢的书，都是先依照孩子的兴趣爱好来的。不会说一入学就会给孩子大量的这种书写，所以这也是说我们这个正式的小学生活和幼小衔接的学前班很大的一个区别。我们多数孩子的一些学习任务，老师会在学校陪伴着孩子一起来度过。关于说入学，给孩子一些憧憬啊，如何去引导孩子啊，那就是说，你在跟孩子聊天的过程中，就告诉孩子，我们现在的身份和以前不一样了，可能会有一些困难，那没有关系，爸爸妈妈，我们会陪着你一起来度过，不要让孩子有畏难的心理。我觉得就正面的给孩子一些引导会更好。 就是要让他 直面 这些即将来临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 要迎接一种新的生活。 对，同时你又告诉孩子说，在这个过程中爸爸妈妈会陪伴着你， 也就是告诉孩子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爸爸妈妈陪着你。 对对对，我觉得孩子嘛，可能就是说在你这样的一种鼓励下，他会信心百倍的。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景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 北京时间二十。